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 千赫正在为您播出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铎。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进行这个实时的互动。 对，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你笑啥呀？ 没笑，今天开心。 为什么开心啊？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切合你的年龄吗？ 你要非得往这上套的话，我也没有话说。我告诉你，毕竟我的年龄是咱们整个节目组的 一个谜，是吗？对，你是偶尔70岁，偶尔18岁，偶尔6岁，对吧？上下浮动很大。 六岁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在咱们节目里边放过儿歌啊？ 等我们什么时候做儿歌专题的时候，你就6岁，好吧？ 懂了。 那今天呢是周三，还是老样子，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跟音乐有关的榜单。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榜单是什么呢？来，这个年龄比我大好几十岁的大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既然这么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5首歌曲呢，都是之前比较经典的电影里面的电影原声啊。这个 对，相当经典。 对，有的可能不是纯版的电影原声，但是这首歌曲也代表了电影本身。它究竟是什么歌曲呢？大家一会儿仔细听一听，就基本能知道了。 没错，那首先来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本期982活力榜经典影视原声排在第5名的，来自于 Sting 的 Shape of My Heart。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第四名来自于 Jenny Carey 的 Singing in the Rain.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Yeah, yeah, yeah, yeah. 第三名来自于 Alex North 的 Uncharted Melody。Time love, God, spill your love to me. 第二名来自于 Berlin 的 Take My Breath Away。榜单第一名来自于 Brett Higgins Casablanca。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榜单，可以说每部电影还有包括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都是非常的脍炙人口啊。 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都看过。 基本上今天推荐的这五首歌曲他们的电影应该在很长时间以前我就看过了。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这种经典的电影哈，哪怕在这个电影出来的年代你还没有出生， 对对对， 可能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是一定会看这些经典的电影的。 对，你比如说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 Sting 的 Shape of My Heart。 对，出自这个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一起来听一下。 his face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Shape of My Heart， 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Shape of My Heart 呢是老牌摇滚歌手 Sting 的经典作品，被收录在其专辑《十个传奇》当中。同时，这首歌还是1994年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片尾曲。Heart 这个词呢，一语双关，反映了杀手孤独的内心，再配合上 Sting 的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被演绎的天衣无缝。 真的是可以说，当他的这个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就能重新回到当时这个亮跟那个小萝莉，就是 小女孩， 对对对，他们两个人的那种电影情节当中去。可以说这是导演吕克贝松他自己心里边的一种想法，或者是真正内心的一种产线吧。想一想在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相信现在应该比如说像咱们俩都没出生的是吧， 真的吗？ 对吧， 对，我00后，忘了。 对，在94年的时候，这个吕克贝松就能拍出这样一部经典的片子，你看到现在， 而且到现在也是经典。 1994年到现在2017年，23年的时间，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比如说包括00后，有很多现在在上初中啊、上高中的学生们，都把这部片子视为经典。 对，而且像咱们学的可能是跟这个影视稍微沾一点点边儿的哈，像很多这个专业去学一些影视方面专业的人，是一定要去看这个片儿，而且是要对这部电影进行拉片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也看过嘛，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再看这部电影，就觉得感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然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爱上了大叔。 爱上了大叔。 对， 完全在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是感觉他们两个的那种情感或者是情谊有那么一点儿离奇或者古怪，但是现在再重新回顾或者是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感觉到那个就是一个少女对这个大叔亮的那种 爱慕之情， 对， 嗯， 特别赤诚的那种爱心。 对对对，而且其实提到这个杀手这个词，可能大家会想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冷酷啊，比较无情的那种，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觉得看他的这个外表也看不出来像一个杀手，而且他还和这个小萝莉有着这么一段非常不能说唯美吧，反正说非常对，非常天真，非常浪漫，非常单纯的这种爱情，我觉得也是这部影片的一大亮点。 对，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整部电影下来，这个杀手不太冷，应该给后世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杀手系列的作品啊。 嗯， 其他一些电影应该有一个算是开山之作，而且 对 这个后世也有很多借鉴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最近的这些片子呀，无论是特工也好，还是这个杀手的也好，他们的就是人物性格都会有 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明显。 对， 已经不只是说那种单纯的冷酷无情啊，那种 执行任务之类的，人物性格会更饱满一点。 哎，没错。那说完了这首歌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 来自于 Jenny Kelly 的 Singing in the Rain， 一起来听。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 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happy again. 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Hey,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Singing in the Rain 来自于 Jenny Kelly啊，这首歌我觉得啊，这个像我这个年代的人基本上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都会在脑海里边脑补出那样一幅雨中曲的画面。 对，就是用伞去跳舞的那一段最经典的一段，是不是？ 对，这首歌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雨中曲的应该说算是主题曲吧。 对对对，应该算是主题曲，因为它这个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Sing in the Rain 嘛，跟这个电影的名字是一样的。那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那这首 Sing in the Rain 呢，它不但是音乐歌舞电影的杰作，也是一部介绍好莱坞影坛从默片时代转变为有声片时代的许多片场趣闻的佳作。那在20年代末期的好莱坞呢，开始有了有声电影，很多的无声电影明星遭遇到声音的考验，也产生了淘汰与幕后的掩饰工作。 对，而且我特别清楚的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介绍这个雨中曲，不是从就是影片的分析啊，或者说从他们就是从他的历史的角度，不是从这方面来写的，就是单独从演员的基本素养来就是重新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因为雨中曲的他那个男主角，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撑着伞，然后当时应该是上面在洒水，那个时候还是洒水车， 对，洒水 对，就是纯的凉水，你知道吗？就是也不像现在可能会对 掺一点开水 对，当时就是真的，而且好像当时美国是冬天，然后就是派来两辆消防车就从上往下洒水，然后当时那个演员呢还是顶着39度的高烧，然后 我以为你说顶着39度的高温， 冬天 39度的高温， 39度高烧，然后已经感冒了能有一个多礼拜了，而且这条片子从头到尾是一镜下来的，中间没有切镜头， 没错， 对， 这就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而且也是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哈，影片的一些拍摄手法还有一些这个机器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不像我们现代这么的发达，更是考验那个时候电影人还有包括演员他们的专业素养的时候。那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我们稍稍听一会儿歌，听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播出的982活力榜，我还是思农， 我还是咱们为什么要加一个我还是 我也不知道 咱们俩变身穿越回到那个年代， 对对对，默片的年代，但我们现在一二三不说话了， 不行啊，不说话一会儿出问题了，不能不说话 来来来， 今天的这个982活力榜的榜单呢啊，今天这个周三嘛，也是给您推荐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单。今天的歌单呢，就是给您带来的这个经典的影视原声啊。 对， 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给您推荐了两首歌曲，一个是《雨中曲》的这个《 雨中曲》， 雨中曲的《雨中 曲》，雨中曲。 另外一个是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曲的《Shape of My Heart》啊，两首非常好听的歌都推荐给大家。 对，没错。那我们下面一首歌要给大家听哪一首呢？ 就是来自于《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啊，那个演唱者是 X North 了，他的一首《Enchanted Melody》。 再读一遍， 《Enchanted Melody》。 没错，一起来听。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这个电影《人鬼情未了》的 主题曲《Enchanted Melody》。 对，今天继续给大总挖坑哈， 坑完我了发现啊，这个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可以说算是今天整个榜单里边最让人有这个怀念的感觉的一首。 嗯，没错。那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 嗯， 那这首歌呢是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一部精彩的电影之所以受欢迎，它的故事、音乐、表演等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而本片呢正好是把这几方面都结合得非常的完美，所以影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显得很耐看，至今仍然被人们列为经典之作，经典之中的经典。 对，这个真的算是经典之中的经典。当然这种经典的大片啊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只是给大家推荐这些比较出名的或者说比较著名的它的这个电影原声比较好听的歌曲啊。 对， 再来说这部片子《人鬼情未了》啊，这个也叫《蓝色生死恋》，如果没记错的话， 并不是那个蓝色生死恋 啊。对，这部片子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还是80年代？ 八九十年代 的一部片子《蓝色生死恋》啊， 对， 叫《人鬼情未了》。这个也当时是风靡全球， 赚进 了风靡全球 啊，赚进 了影迷的眼泪，也是令无数的铁汉为之动容的一部经典爱情片。 嗯， 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应该是在 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铁汉了，是吗？ 那时候应该是个铝汉， 铝汉不是个塑料汉吗？ 电汉。挖掘机的。 来说一下你那个时候看什么感想。 真的就是当时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从最开始还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会就是很多人看完之后会哭，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会哭。 嗯， 就是之后 经历了各种的感情的挫折之后。 对，没有 是吗？ 没有，就是最后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应该是男主角把那枚硬币用自己的意念拖到那个门框上，让这个女主知道自己一直在他身边守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这两行热泪哗就下来了， 两行热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你这个好吓人呢。 真的是，而且它非常契合主题，人鬼情未了嘛。 对， 虽然自己可能就是在影片当中不在这个人世间了，但是还是用自己的这个灵魂去保护着自己心爱的人。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电影我呢是只看过一次，而且是很小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记不清楚他演的是什么了。但是今天被你这么一说完哈，哗的一下两行热泪，我准备回去再重新看一遍哈。而且呢，这个《人鬼情未了》这部影片，它从它的故事结构上来看呢，讲述的可能只是一个关于这个普通的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但是却能够看出来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别出心裁。他将这个故事的发展设置在一个独特的边缘地带，因此呢又成为了一部幻想片。男女主人公的苦苦相爱，但是却因为这个阴阳陌路不能相见，唉，真是好凄惨呐。 这个片子我觉得也可以算是这种就是中间的这个地带啊，或者说想找一个其他不同的感情片的这种， 对， 就让人看起来哇眼前一亮，就或者说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这种题材的电影确实很少， 没有。 对， 你就比如说像近几年的宫啊，锁心玉还是锁珠帘，这俩就是穿越剧嘛，这个 对， 之前没有，所以让人眼前一亮。 对，其实咱们今天介绍的这几部影片好像都有一个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开了先河的这么一个作用哈。然后包括刚才那个雨中曲好像也是第一部尝试把这个歌曲和舞蹈元素融入到电影当中的一部电影。 刚 才已经在我旁边唱了好久了，再也不想听这首歌了。 不要，这还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对，这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 Alex North 的Enchanted Melody， 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啊。 那下面一首歌呢是来自这个电影壮志凌云的主题曲 Take My Breath Away， 一起来听一下。 天我都已经不想再说这句话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都是经典，对不对？ 对对对，太经典了，来自于 Berlin 的 Take My Breath Away 啊，这个柏林乐队，应该大家特别的熟悉了，八九十年代。 就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特别熟悉。 柏林乐队还有披头士， 对对对对， 甲壳虫。 就哪怕你不熟悉，你也肯定听过他们的名字。 哎，对对对对对对，肯定是这样的。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啊，这首单曲呢是1986年的美国影片《壮志凌云》的主题曲，由这个阿汤哥、汤姆·鲁斯和这个凯莉·麦吉利斯主演的啊，由这个柏林乐队 麦吉利斯。 这个不是中英结合， 对对， 要接地气，对吧？由这个柏林乐队演唱的《Take My Breath Away》啊，这首歌曲呢是真情感人，对于渲染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呢，他也获得了这个第5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也成为了风靡全球至今的情歌金曲。 鼓掌！ 鼓掌！Take my breath away。 哎，我觉得今天就可以直接变成你的歌唱就好了。 哎， 大佐演唱会现在开始， 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的音乐品味到底有多广。 对，有多老，到底有多老。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可能下期节目要做一回爱情恰恰，或者是爱情才会赢什么之类的。 可以可以，我看行哈。那还是说回这首歌哈，那《壮志凌云》这部电影呢，它在这个突出刺激和艰苦的飞行训练以外，影片的主要任务还是表现主人公从沉沦到奋起的历程，是一个非常励志的电影。那此外呢，与紧张的演练生活相对比，该片也是着意表现了一段士官生与女教官的恋情，也给这个影片撒上了柔柔的浪漫温情。嗯，没错。 对， 你能不能别的阴阳怪气儿啊？真是。 毕竟这个《壮志凌云》这个片子啊，当年的阿汤哥，想一下他在那飞机上 帅，那就一个帅 回眸啊，我跟你讲，当时是那个扼 迷倒了多少， 迷倒了迷倒了 扼杀了多少都是恋情，是吗？ 迷倒了多少就是少女的心呢、 啊、 真的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尤其是应该算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哎，父母可能还年纪稍微偏大了一点，我们的 属于中间那一辈。 对对对，中间哥哥姐姐们那一辈，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这个电影之后，好多女生把这个阿汤哥奉为了心目中的男神。对，扼杀了多少就是恋情啊。 对，那 长得不如阿汤哥帅的 通通 分手。 我告诉你， 对，分手。 这样真的好吗？ 不太合。 现在这个阿汤哥呢，虽然没有当年的那么意气风发的，但是也多了那么些许的成熟和 沧桑。成熟，对，有一种那个老男人特有的味道。 哎，对，有点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亮的感觉。 没错。那今天的第五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的 第一 名，厉害了哈！ 为什么把它当做今天的第一名呢？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刚刚我们推荐的四首歌曲，它都是电影的原声， 对， 是通过电影火了，这个歌才火了。但是呢，今天这第一名是因为这歌火了，电影才火。 没错，而且它不是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但是呢。大家听到这首歌可能会马上想到这个电影，那我们就一起来听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卡萨布兰卡》。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It 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In Rick's candlelit cafe, 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otlight, Moroccan 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in the movies of my old Chevrolet. 来自 Bertie Higgins 的卡萨布兰卡。 说一下在上盲流，其实卡萨布兰卡呢并不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插曲。 来绕口令说十遍卡萨布兰卡。 我估计那时候就没有 没有人听了是吗？都走了。 这首歌呢其实是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这个 Bertie Higgins 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感而发而写出的这首歌曲， 对， 用的就是电影的名字， 没错 啊。这个他说呢，这首歌是我当时的女朋友啊，就是现在的妻子写的，而且结合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呢，我为女朋友写的卡萨布兰卡，她非常感动，而且还答应了我的求婚，成为了我的妻子。 你说求婚的代价多大呀？还得写首歌， 还得写了一首世界名曲。 对，这一写还就成了名了。那其实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呢，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并不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插曲，但是可能很多人知道卡萨布兰卡这个电影，而且去想看，就是因为这首火了的歌《卡萨布兰卡》。 因为 一直在念绕口令哈。对， 因为真的之前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就很多人推荐我去看这部电影。不是之前有这个什么北非谍影啊，还是？反正就那个年代特别火的那种译制片， 对吧 、就是那个哦，你这个老伙计，就这种感觉的 你个老伙计， 我老伙计，就这样的。然后卡萨布兰卡呢这部电影也算是当时的被引进到国内的一段非常怎么说，不能说完美吧，挺感人的一段恋情的讲述一段恋情的电影。 对，这部电影呢也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被这个美国电影协会评为影史百大爱情电影之首，百大爱情电影之首。 而且在这个世界的电影史上，卡萨布兰卡也是一个让人心动的名字。爱情本身就是美丽的啊，这个卡萨布兰卡对爱情的讲述也近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那么被讲述的爱情呢，就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卡萨布兰卡无疑具有 对，没错。而且卡萨布兰卡这首歌还曾经被哥哥张国荣翻唱过粤语版，叫做片段，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哈。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九八二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为您推荐的五首歌。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去找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五个歌单啊。 没错。哎，也可以到我的网易云音乐里面去找呀。 我刚刚、 哎、那天节目之后真的有人去搜我的那个网易云音乐，还跟我打了个招呼，你知道吗？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乱放一些 奇奇怪怪的 歌到我的歌单里面了。对，大家搜索一下思小蛮哈，网易云音乐里面搜一下思小蛮。思是思农的思，思农的思是那个斯文的 思。好了， 对，斯文的斯，然后是大小的小，还是野蛮的蛮。好多好听的歌单，包括我们这个九八二回力榜给大家介绍的之前的很多的歌都在这个账号里面。 好，这就今天的节目咱就先到这儿啊。 对， 今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拜拜。